昨天晚上发了一条朋友圈，谈了谈自己对爱情的浅见。爱情永远属于那些愿意争取的人，永远属于那些愿意放下身段勇敢追求的人。毕竟爱情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永远是在你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就悄然发生在你身上，容不得商量。所以有喜欢的人就去追求，错过了可能要等很久才能遇见下一个。这条朋友圈很多人评论大致分为两个派别，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阵营的朋友有两种观点，为爱勇敢得看姑娘愿不愿意，不然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性骚扰的帽子。为爱勇敢的前提是遇得上这个人。而持有乐观态度的吃瓜群众们认为，年轻就要冲动一把，有喜欢的人就要去追一追，说不定就发展成真爱了，毕竟世事难料嘛。我默默地看着大家的评论，然后思虑再三之后，针对不同评论给出了不同回复。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为爱勇敢的人是值得被褒奖，值得被肯定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心意有很好的处置，愿意把一颗真心捧出去，不计后果的那种无畏，像踩着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霸道又潇洒。在我们生命里遇到的陌生人，冥冥之中都有特殊的缘分。有些人可能像露水迅速划过肌肤，痕迹倏地消失，短暂又安静。有些人可能会走进我们的生活里，成为我们珍贵又温柔的礼物，植根于心底。在微博看到一句话，年纪越大就越不会期待那种炙热无比又恒久不变的爱了，并不是对对方没有信心，而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这样的爱就连我自己都给不出来。当我们遇到心动的人，总是会显露出自己粗糙生涩的一面，害怕自己的爱会给对方带来麻烦和困惑，可是盘踞在心里的话已经憋了很久，好想把所有的爱意变成一条小溪，翻卷着细碎的浪花，轻轻地流向对方的心间。那种流畅的感觉异常的动人。其实爱而不得才是生活常态，大千世界总会有得有失，爱有回应自是应当珍惜。要努力成为照亮彼此生活的摆渡人，若情意没有归处，不要因此消沉沮丧。你要相信，琐碎冗杂的感情会等着值得他的人来认领，来好好对待。记得很久以前，有个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关于他的一场暗恋无疾而终的故事。她是一个很自卑的女孩子，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身材也不好，脑袋也不聪明，可是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她心里的男神，成绩好，个子高，清秀又帅气，在篮球场永远是众多女孩子聚焦的闪光人物。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很多暧昧的话也都说过，可是男孩子始终在打圆场，不让他触碰到那条警戒线。两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很多次深夜他都想发一句信息问问他到底对他是什么感觉，可是他怯懦，他没有勇气面对发文信息之后他的回应， 只能自己默默吞下所有想脱口而出的话，一个人难受。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他有了放弃的念头。那天他准备了很多话，把话都跟他说开了，从什么时候喜欢他的到喜欢他的所有细节一五一十都如数告诉他。攒了很久的小喜欢终于如释重负地全部告诉他了。说完对方就拉黑了他，没留下只字片语。我很心疼这个姑娘，要鼓足多大的勇气才能把那一句我喜欢你说出口啊。可是男孩子像是躲瘟疫一样丢下她，自己落荒而逃。轻飘飘的感情随着他的拉黑也消失了，深情也遭到了致命一击。可即使这样，我还是会告诉他，下次再遇到喜欢的人还是要踮起脚努努力去争取一下，万一对方也满怀笑意等着你这一句我喜欢你呢。相比较这位姑娘，我另一个朋友就非常好运气了。他和一个女孩子相处了一个月，从网上聊天到现实生活中接触，贪恋和他在一起的春风般温柔的感觉，愿意看他低头浅笑的模样，就在一个合适的契机对姑娘表白了。刚好姑娘也正有此意，两个人一拍即合在一起了。我一生的好时光引进旧图被你收割，挺美好，大概说的就是他得知表白成功那一刻的感觉，像是在心间荒芜的地方开了一朵妖艳的玫瑰，鲜活也热烈。因为朋友的勇敢告白，后来才抱得美人归。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失败，不要总是在感情没开始的时候就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死刑，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近几天我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大部分都是关于感情，大抵都是些被感情折磨的身心俱疲的片段。年轻的时候人大多都会为情所困，这个年龄的我们有太多的杂念，也有太多的不管不顾，用情深者可能在感情中落了个遍体鳞伤的下场，眼泪流多了，心碎的次数多了，对爱情就彻底失去信心了，已经丧失了再重新开始一段恋情的勇气了，也在心里默认遇不到心动的人了。我可以用我的鸡汤安慰他们，但是我没办法带着他们对过去的执念继续往前走。结束一段感情后，他们对生活发生的种种理智了很多，外人觉得他们成熟了，可是只有自己知道这些表面上的刀枪不入是用多少滴深夜流下的泪换来的。他的分量很重，别人想象不到的重。可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相信爱，相信自己还有爱人的余力。人生才走了几步，我们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以后还会遇到很多愿意和你契合的灵魂，还有更多的美好等着我们遇见。这世界与我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泊，我希望你看纸质书写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的活。 未来还有很多迷人的人间烟火，还有很多可贵的原始冲动，还有很多丰盈的动情时刻。人生还有这么多浪漫，我们为什么不用力活活呢？为什么不勇敢爱几回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冲动是魔鬼，某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然而对于爱情来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冲动一回。那么你为爱情冲动过吗？怎么冲动的？结果如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木子玲的网友。放寒假的时候，我回了趟新疆，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和他们一起吃肉喝酒。原本聊的是很欢快的话题，但是大 A 喝高了，对着小 F 说，你知道吗？大学四年，我一直喜欢你。此话一出，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在我们眼里，大 A 是个特别神经大条，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从来不会隐瞒任何心事的大男孩。谁都没想到，他喜欢一个人会埋藏的那么深。吃完饭以后，我们各自回家了。临睡前，我接到小 F 的电话，声音听上去像是刚哭过。我问他，你现在是不是还喜欢他？小 F 上大学时就跟我说过，他喜欢大 A， 但他不知道大 A 是不是也喜欢他。他觉得像他这样的男生，如果喜欢一个人，肯定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可大 A 对小 F 的态度就像对邻家妹妹，谁也没往喜欢那方面想。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初恋难忘，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方明明已经淡出你的世界，你却还在原地傻傻地等着。小 F 始终没告诉我他现在到底还喜欢不喜欢大 A， 但我告诉他大 A 快结婚了。小 F 在电话那头立马哭得稀里哗啦，他跟我说，没想到大 A 会一直喜欢他四年，如果知道的话，当时的他一定会大胆表白。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不确定他是否喜欢你，那你宁愿把他偷偷藏在心里面，然后继续假装做他最好的朋友，在他伤心的时候去安慰他，在他快乐的时候你也跟着高兴，在他需要鼓励的时候你毫不吝啬地给他支持，但你唯独不敢去表白。因为你知道，一旦感情被挑明，而他又拒绝了你，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疏远，从此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总是默默地陪着他，看他从青涩变成熟，而你也从天真的少女蜕变成知性的漂亮女人。时光让一切都变了， 你们互相陪伴的方式从校园散步到后来只能打电话发邮件聊 QQ， 唯一不变的是你一直喜欢着他，从来没有因为相隔异地而有丝毫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胆小。曾经的你只有看到他才能快乐，后来的你时不时的给他打打电话，只要能听到他欢乐的笑声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而现在的你却连给他打电话的勇气也不再有，只是频频进入他的 QQ 空间看他相册里新传的照片，关闭网页前还不忘抹掉浏览痕迹。是的，现在的你仍关心着他，却不想让他知道，觉得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他已经成了你的晴雨表，你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变化心情，只是这些你完全没有告诉他的打算。你就像在印证所有的偶像剧里百用不厌的台词，我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至于你是否喜欢我，是否知道我对你的喜欢，都不重要。请你静下心来问问自己，你难道真的不想知道他心里的人是谁吗？真的不想知道他对你的感觉吗？你真的不在乎对于自己的心意他是否知情吗？如果真的都不介意，为何在看到他关心别的女生时你会感到难过？如果真的都不在乎，为何在听到他有另一半时你会感到失落？如果真的都没关系，为何在他表明曾经也喜欢你时你会哭得泣不成声？你没想到的是，他也曾喜欢你，就像你喜欢他那样。他也曾在你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在你快乐的时候比你还快乐，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大方地将肩膀借给你依靠。原来这些你曾经都拥有过。当初大家都以为他把你当作妹妹、朋友、死党，却谁也没想到他其实是把你当成女朋友去呵护的。你恨自己当初太傻，怎么就没有往那方面想过，也恨自以为了解他的心事，以为他什么都会跟你说，却偏偏猜不透他的心思。当初有多美好，现在就有多难忘。你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一遍遍怀念，却始终不肯走出来。他的酒后告白让你开始后悔当初的自己太胆小，后悔当初的自己太懦弱。小 F 曾跟我讲，当初只要大 A 对自己有一点点暗示，那么现在的他们结局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我对他说，既然你不确定对方的心思，为何不主动去问一个结果？为何非要等着对方来告诉你？如果他跟你抱着一个心态，也等着你先开口呢？在爱情里，我们都想等对方先开口，时光却在等待中慢慢逝去。在这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走进彼此的世界。倘若我们爱上的人先一步走开，便会感到伤心和后悔。可是当初的你在干什么？在他还喜欢你的时候，你却抱着做朋友的心态跟他相处。在他还陪在你身边给你安慰鼓励的时候，你却像妹妹享受大哥哥的疼爱一样。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两个人能把话说开，也许我们并不能失去什么。如果他不喜欢你，你的世界可能会从此少了他的关怀，可这总要比日后去花大把时间猜测要好得多。 可如果他跟你一样，也在等着你表白心意呢？倘若当初你能大胆地将内心的情感说出来，也许从此你便可以被他牵着手，享受他的呵护，甚至可以大胆地在脑海里勾勒属于你们之间的未来蓝图。这些明明当初你都有机会得到的，就因为胆小害怕，使得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溜走。我喜欢你，你知道吗？这几个字有太多的人于夜晚时分在手机上打过无数遍，却在最后发送时选择删掉。难道表白就那么让人难以启齿吗？喜欢一个人又不是错事，更不是令人羞耻的事。你尽管抛开顾虑，大胆地向他袒露心意，无论他接受还是拒绝，你的世界都不会自此坍塌，你的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更不会因此就停滞不前。让那个人知道你曾花费过时光去喜欢他，别等到他彻底离开后独自懊悔当初自己的不勇敢。你要让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时光里走过，他的身边曾有你陪着。如果有一天你鼓足勇气去问他，我喜欢你，你知道吗？也许他会牵着你的手说，我同样也喜欢你。 自然的就所唱给你听的歌，我们经历过叫做爱情的忧愁，也许那一段遗忘了，但我没有。这永远都只是我心里的颜色，你们喜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还有些习惯我留着，总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2018北京 图书室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冲动是魔鬼。某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然而对于爱情来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冲动一回。那么你为爱情冲动过吗？怎么冲动的？结果又如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伞中人的朋友。北京迎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上海酝酿了很久的情绪却如雨水倾盆而下，阴雨绵绵的天气是让人感觉十分糟糕的，没有阳光，没有暖气，也没有爱人。每每这个时候就会想起那个念念不忘的人，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在深夜在喝醉后给他发消息，也记不清发了有多矫情的话，只记得每一次被骂得体无完肤，还有第二天卑微不堪去道歉的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极其向往爱情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第一次被爱情刺伤的时候。分开以后懦弱不堪的人却往往会更怀念，怀念第一次见面时彼此腼腆的笑容，怀念每天发消息到深夜不甘睡去的愉悦，怀念第一次约会精心准备的衣服和电影后保留的票根，以及第一次悄悄吻他软软的唇，还有睁开眼后红红的脸。多少人曾不看好的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们能走到最后，可是如此无所畏惧的我们最后怎么却还是分开了。我相信你当初说过的爱我，我也相信最后分开时你转身的决绝，你怎么忍心独留我一个人在回忆的泥淖中挣扎苦痛，你又怎么忍心带走我的爱，连同我再去爱一个人的能力。 想用食物把心塞满，却全都阻塞在咽喉，难以下咽的恶心感连同泪水一起翻涌。突然很害怕未来，再也遇不到像你一样更爱我的人，再也遇不到像你一样更让我爱的人。失恋后的情绪就像是夹杂在空气中的毒药，让人撕心裂肺，让人萎靡瘫软。可是谁不是在爱情中受过伤，谁又不是在爱情后成长。我知道我所放不下的不过是在感情中付出的自己，矫情的自己，懦弱的自己。所谓的失去爱人的能力，只不过是害怕再受委屈，怕受伤害，怕这样的自己再没有人去接受，倒不如一个人去保护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正如一个朋友跟我说，其实分手后狼狈的往往是感情中处于劣势的那一个，是不够优秀的那一个，因为害怕的是再也找不到像对方一样优秀的人。感情中的不对等主要源自于自卑，所以对你而言，所要做的只有努力变成更优秀的人。他不会介意你的小脾气，不会在乎你的小缺陷，不会因为家庭原因提出分手，不会找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要分开。想起来曾经半夜热醒刷到的朋友圈，突然抑制不住的难过。破镜重圆，向来都是难能可贵吧。分开了好几年的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是至少还有机会走到最后，可以再接受所有人的祝福，抱着更小心翼翼但又更真诚的心去面对彼此，去相拥，真的心生羡慕。那些掉在回忆里的人真是懦弱不堪，但是至今真正可怜的是那些频频回头却无所作为的人。只愿一个人酩酊，止步不行，不前行也不回身，就这样磨耗着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该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和义务，有些事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也该放下了。自欺欺人的事儿真的磨耗了太多，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为一个错的人磨耗几年，几年的大好时光实在是令人惋惜。所以不希望你再流泪。多年以后的某天，你也许会想起我。在与你的那场对峙里，我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承认吧，你才是输家。我不赞同爱情里谁先爱了谁就输了这句话。爱就爱了，要做爱情里的那个战士，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我才不知难而退，我就是要飞蛾扑火，我要把我的感情一点都不保留地捧到你面前。我有多爱你，我就身体力行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发抖的指尖泄露了我的慌张，可是你看见了吗？我眼底的坚定。爱这么美好，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因为自尊心吗？哈，对，自尊心。它总是与爱为敌，却也是人最能的自我保护，让人两相难。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爱这颗无价的种子就真的越来越稀缺了。爱来自人的心里，来自灵魂深处，由最炙热耀眼的吸引而滋生，由最纯洁原始的渴望而蔓延。你要精心去灌溉，以思念，以诚实，以温柔，以陪伴，耐心等等吧， 直到有一天它会开出美的让人屏住呼吸的花朵，结成酸甜苦楚的果实。管它好的坏的，都是心血，是属于你和他的独一无二的果实。爱有多奇妙，有人说是初生小熊尝的第一口蜜。爱也是残酷的，若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产生了，总有一个人要失掉自尊。看感性和理性昼夜不分的在体内互相撕扯，只能独留一个。可是对等的爱太难得了，存在的几率微乎其微。大多数的人的爱情更像是在放风筝，一个忽远忽近不可捉摸，另一个抓着细细的线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追，高下立判。我失去过爱的能力很久很久，倒也不是活不下去，只是人生缺失了这一部分，显得更加漫长清冷。抛开爱的本身，确实还有太多的外界因素影响着其中的过程与结局了。谁没有尝过最苦涩的爱情呢？在某个深夜做梦哭醒，被盯得千疮百孔，被虐得眼泪流干，都是肉身凡胎，都有七情六欲，怎么会不疼？你问我怕不怕疼，我当然怕。我还爱哭，那又怎样呢？我愿意。反正怎么样也是要经历这些的，汲取教训，使自己更加坚强。从肤浅的爱恋到沉稳的守护，从争吵磨合到相知相惜，那些疤痕结痂脱落之后，又会是焕然一新的皮肉。我们都在成长，爱也一样，它是生命里必经的路程，是创物主单单给予了人类的美好礼物，有人却把它当成灵魂的阉割之礼。你视它为洪水猛兽，又怎么会被它眷顾呢？守着傲慢又脆弱的自尊心，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直到有一天滚烫的心逐渐冷却，凝结成冰，不会再为谁而跳动。恭喜你，你也许是得到了你想要的无坚不摧了，可然后呢？人是有感知的高级动物，却要为了所谓的强大屏蔽掉与生俱来的情感，如同机械没有弱点，这是真的强大吗？为了不被刺伤，就不愿靠近那片玫瑰花丛，可你又羡慕那些捧着娇艳玫瑰笑容温暖的人们。当你遇见，不要胆怯，有勇有谋的去爱吧。是的，要勇敢，还要有谋略。如果他喜欢阅读，你也试着培养这个爱好，顺便还能充实了自己。如果他喜欢运动，你也可以去运动，强身健体，又有共同话题。如果他没什么爱好，你可以让自己变得风趣或睿智，想办法吸引他。如果他慢热，你就等一等，先从朋友做起，不要急头白脸就冲上去，别人会以为你是个变态。如果不幸遇到了那些情场老手、爱情骗子，你不用记恨， 因为他比你可怜而不自知，没有和你一样去爱的能力。他一无所有，身边再多的人又有什么用？他的双眼看不到真心，内心积满灰尘，一定很孤独吧。而你提升智慧的代价必然惨烈，可若因此就紧闭了心扉，才是真的不值当。你也绝对不要去原谅，同一个坑就不要让他绊倒你第二次了。只有不上进的窝囊废才会浪费自己的大把时光去陪弱者过家家。青春宝贵，自己的幸福还没得到呢，你没有千年的道行，有些人你真的感化不了，就别把自己搭进去了。逃出来了，大哭一场，去看书，去旅行，去赚钱，去玩都行，找些事儿忙起来，修身养性也好，总之得把自己收拾得白白美美，精神焕发，去准备下一个新的征途。细水长流的深情总是看似平凡的，不张扬，不沸腾，它默默存在着，如空气让人忽略，一旦失去却能致命。所以不要再嘲笑我为爱情哭泣，我可比你勇敢。爱就简单直白，不要欲语还休，人生这样才过瘾，战士无所畏惧。今天折了，明天还能再崛起，不行就明年。挨爱情几个巴掌算什么，反正总会等到他发糖的那一局。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冲动是魔鬼，某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然而对于爱情来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冲动一回。那么你为爱情冲动过吗？怎么冲动的？结果如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邵布斯的网友。你听过许多爱一个人应该勇敢说出口的道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那些注定两难的抉择里勇敢选择去爱的故事。我和咸菜在一起快要四年了，出去和朋友见面约会，有人问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我常常笑着说我们两个人是网恋。朋友们很少有真的相信的，可我和咸菜确确实实是网恋。严格说起来，还是因为文字而开始的。我喜欢那些他在网络里写的东西，并且至今仍然记得我看过他的第一条微博。他在那里写，别拉我，也别扶我，什么时候我自己站起来，你再来抱我。 那是2014年的3月6日。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在两个月之后，我们两个人就能见到对方。我们曾经有过互相把对方写的文字全部都看过一遍，但彼此却一句话也还没有说过的时候。如果评价说，在那段时间里，谁足够勇敢的话，肯定不是我。因为习惯了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所以即使很喜欢，心里也会恐惧。假如自己不被喜欢怎么办？假如即使喜欢了，可却没有以后，又该怎么办？不过还好，咸菜选择了勇敢。从私信里第一次出现他的头像开始，从他问我在干嘛开始，从他在夜里加班的时候会给我拍下大厦外面的景色开始。那年的五月，咸菜说，我们在六月放儿童节假期的时候一起出去玩吧。不过只有三天假期，去哪里才好呢？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去北戴河。理由离我们两个都很近，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便宜。于是就有了在北戴河车站我给咸菜剥鸡蛋的故事。而正式开始恋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三天很短，很快我们两个人又分别。他特意买了比我晚的车票，说要先看着我上车。于是我先坐上了高铁，然后一路上想象着和咸菜下次见面的样子。我们开始了异地，而对异地的恋人来说，大概最磨人的就是你在想念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立刻见到对方的。语气、表情、拥抱，这些比文字重要的多的东西都只能靠在那字里行间去想象。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整理了自己从前的工作资料，投去好多封简历，没想过什么未来，也没想过自己如果太窘迫又该怎么办，背着背包到了北京。而直到现在，我都庆幸当初的选择。其实我们都知道，异地恋如果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城市的话，就只剩下分手了。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不久前我在阿泰的故事里有写到，但这次的主角是那个叫阿平的女孩。那年高中毕业，她喜欢的人忽然到国外去读大学，然后又顺利读上了硕士。八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阿平一直都没有放弃等待。我不知道等一个人八年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但一定也会经历许许多多，怀疑两个人是否还能走下去，觉得是否换一个人喜欢就不会这么辛苦的时刻。后来他们结婚了。阿平告诉我说，穿着婚纱站在他面前的时刻，他忽然明白，原来幸福的定义就是经历悲伤、痛苦，然后选择坚持不放弃的结果。在爱情里，关于勇敢的选择有许多，有异地的两个人选择到同一个城市，有许多许多年不能相守在一起的人仍旧选择等待，然而还有那些关于一见钟情的勇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